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91集，招惹了比杨妃恐怖 N 倍的大佬。下， 你们五个人要不要先配合一场？ 距离比赛还有半个多小时。教练看着已经集齐的五个人，不由咳了一声。这五个人的组合，小鱼从来没有正式上过场，秦冉是从来没有跟其他队员配合过，教练忧心忡忡的。易继明正拿着手机发微博，头也没抬。 教练，我们快要上场了，这时候来不及，还会影响其他人的心态。你让秦神直接代替杨神对位置就行，其他配合你不用操心。 易继明也是老队员，看着他这么信誓旦旦，一点也不担心，甚至跃跃欲试的，教练的心情暂时缓了缓。他点点头， 行吧。 十分钟后，第一场比赛的两队人马打完了，教练带着秦冉他们这一队的人去后场区。秦冉在杨飞的位子上拿了个黑色的口罩戴上。 这是那什么杨飞的？ 程俊手抬起，不经意地在桌子上点了点，挑眉看着秦冉。秦冉一边给自己戴上口罩，一边含糊不清地开口， 他位子上的应该是的吧。 程俊点点头，淡淡地瞥那口罩一眼，想了想，还是没有问杨飞有没有戴过这句话。他沉默着，低着头跟在秦冉身后往外走。秦冉是要去后场区，他跟陆兆颖、程木二人去观众席。陆兆颖已经收起了下巴，他压低声音问程俊， 俊爷，你说秦小冉什么时候变成杨神队友的？这次比赛他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他不是只会辅助牌吗？那个小鱼就是打辅助牌的。 陆兆颖跟教练一样，担心网上的网友会给秦冉带来不好的影响。他跟程俊这些人不一样，一场游戏输了之后，网上那些网友就喜欢找背锅侠。这回要是输了，秦冉肯定是被骂得最惨的一个。然而，他说了半天，程俊动都没有动一下，眉眼间还是很淡漠的，甚至还有些冷。秦冉已经跟着教练去后场区了，程俊站在通道中半晌没走，看着秦冉的背影好半晌才离开。 WAT H 国第一战队亚洲赛万年老二，本来八强赛就算是官方也不会安排第一跟第二打的，但 WAT 买通了工作人员进行了暗箱操作，就为了在八强赛把不败神话的 OST 踩死。他们教练正低头跟一个戴着鸭舌帽的男人说着话。 哎，确定看到杨飞走了？ 确定。 OST 的教练精神状态看起来很不好， 看样子那个盐真的都熟了，真是个蠢货，不过蠢得好啊。 WAT 的教练抽了一口烟，掏出一叠钱给男人，笑了笑。 没有了杨飞，就凭借严根易继明再加个没有磨合的新人，也想跟我们浪打，这一次让他们四强赛也进不了。 男人拿了钱也笑出声来。浪 WAT 战队的王牌，在 H 国的地位跟杨飞差不多，只是没有杨飞那么虎。WAT 战队这三年来，只要碰到有 OST 战队的比赛，就是万年老二。WAT 的人不是没有想过想要买通 OST 战队的人打假赛，输给他们一把。然而，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，即便再高价，也没有买通其中一人。好不容易才有了盐这个突破口。WAT 战队的教练给了钱，就走到他们的休息室，叫了他们的队员去后场区。两个队伍差不多一前一后上场， 正好在通道里遇到了秦闪、易继明这行人。狼也看到了，他淡淡地看向 OST 战队的人，没有在其中发现杨飞，眉头皱了皱。 杨飞呢？ 他用不怎么熟练的中文问 OST 战队的教练。 OST 教练不动声色的四两拨千斤， 他有事暂时来不了。 杨飞作为现在九州游电竞选手的第一人，只要是职业选手就没有不想打败他的，狼也一样，所以今天没有看到杨飞，狼的眉头皱了皱。两个队伍进场，狼觉得奇怪， WAT 的教练却皱了皱眉。他在 OST 战队的内行人中没有看到杨飞，意料之中，可也没有看到颜，只看到一个新的女人。 OST 战队有女队员不是第一次见了，不稀奇，没有看到颜出场他们才感到奇怪。旁边刚刚拿钱的男人低声开口， 应该是烟下药被他们看到了，所以才没用他。 WAT 的队长点点头，觉得也是这个道理。 真是可惜了。 他看着 OST 的众人，意味不明地笑。 哎，本来有颜还不至于输得太惨，眼下这两个名字都没有听过的新人。 两人都是为了让 OST 输，为了不对上杨飞设计了这么多事情，费尽了这么多心机，但都没想到这一次他们的设计确实针对了杨飞。杨飞不能上场，但他们却招惹来一个比杨飞恐怖无数倍的大佬。中场休息结束，第二场 OST 跟 WAT 的比赛正式开始。 OST 为了怕被带节奏，怕影响秦闪的心态，并没有把临时换掉杨飞这件事公布出来，在场的粉丝都大声叫着杨神两个字，所有等在直播前的观众也在急切地等着杨飞出场。主持人拿着话筒笑着， 现在我们有请大家最期待的战队 OST 战队上场， 掌声如雷般响起。 OST 战队出场顺序是一个一个的，易继明到其他两个队员再到小鱼。现场等着看杨飞的观众都开始浮躁了，叫杨神叫得更加大声，最后一个人紧跟着小鱼身后出来，戴着口罩，穿着合身的 OST 战队的队服，看不太清脸，只能看到一双冷傲的眼睛。女队员，不认识，也没听过。现场跟坐在网吧里，或者待在宿舍里，或者在自家看直播的人，全都轰的一下炸开了锅。 小鱼我在易继明微博上见过，最后一个人是谁？ 杨神呢？杨神在哪儿？我们要看杨神。 OST 战队怎么回事啊？没有杨神这场比赛还打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